不明来历之古代文明遗迹。 嗱，呢个火星热咧就真系全球星啊！ 冇错， 你都去一睇啦。 我去一睇， 你话见到即系火星个周边有闪光咩？ 唔系，其实我唔明出你嘅意思添，因为咧我星期， 哦，即系你系嗰啲实 系啊，反射嗰种星星闪咧，你唔觉得好似粒五角星咁咧？ 我唔觉，我琴日坐喺个窗门侧边咧，咁我。开下睇下，即系开窗咁就咁啊！就咁喺呢个咁狭窄嘅角度睇下，睇到火星啦。 嗯， 就俾我见到。咁我用 D V， 即系我冇望远镜啊嘛。 系。 咁即系你话望远镜可以望到佢个南北极噶嘛？系嘛？ 即系如果用天文望远镜， 两极我天文望远镜，普通嗰啲 普通就望到个白色嘅点咯，唔掂嗰啲，因为我都系望嗰个。 咁我谂住再，不如用个 D V 睇下 zoom 埋去睇下 zoom 唔 zoom 到啦，系 zoom 到，不过好大粒好光，即系一眼肯定系橙橙地色咁样。 系啦，系啦。 火星啦， 火星，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因为我嗰日星期三咧，呢个最接近地球嗰晚啊，我就去咗赤柱圣滩，咁啊去用肉眼睇先，肉眼睇先够感觉咯。 夸得滞啦，两个月啦， 唔系啦，冇错， 有线嗰啲同事啫。 即系如果讲紧传说中话大到好似个月亮咁嘅就夸张，真系夸得张。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啱啱头先同阿金啊出面倾紧啊嘛，就系问开，其实系咪今次系？唯第一次或者唯一次最近嘅咧， 头先你喺出边咪就系讲火葬我啫咩？ 系呢啲嘢你都够胆讲出嚟？ 你话第时你死咗一条火葬，多谢你云海， 呢个系你自 己。你话你个 funeral， 你个送殡仪式应该系 R&B 噃， 系， 多谢啊！你都 会洒落海，系，我会帮你噶啦。 咁阿金话咩？见鬼系嘛？ 唔系，佢讲咗头先咧，即系咪第一次最接近地球？其实就唔系嘅，因为 喺六万年前咪接近。 唔系，都系。意思系如果近代嚟讲咧，其实上一次近咧就系2001年嘅6月13号，因为点解我咁记得嗰日咧？嗰日咧就唔系六万年嚟最接近地球，系6000年嚟最接近地球。咁嗰阵时因为咧，我就啱啱咁巧就去咗高加索。 咁奇怪， 高加索真系讲紧咧，即系欧亚边境前苏联南边嗰个山区啦。咁我就喺嗰个山区度望嗰次嘅火星嘅。咁我就觉得咧，嗰次同呢次望咧真系好唔同，因为嗰次咧可能个高度啊，系我喺个海拔好高嘅地方睇啦。咁虽然系六千年嚟最近嗰一次火星接近啦，但系嗰个火星嗰、那个用肉眼睇咧，系真系个边边有少少火咁样嘅，直情好似喷紧， 有少太阳，少太阳， 系啊，喷。咁样嘅呢次咧喺香港虽然六万年嚟最近，但系咧用肉眼睇咧就好似粒白色或者系啲少少红色， 橙橙地色 啦，系啦， 少少闪闪闪啊， 似个少少嘅枫叶咁样嘅，但系都好靓，我觉得。 但你见唔到周围有啲不明来历嘅光体出现啊？ 我等紧咯， 你其实就唔系望紧火星，系等紧话有冇人飞埋去。 其实系啊，因为你谂下，其实相传啦吓，就其实自古有我哋而家现代历史文明嚟讲啦吓，讲紧呢几千年先啦。自古咁多年嚟，无论系中外咧，每一次话火星接近地球咧，都系一个不祥预兆噶嘛，即系都系咁讲噶啦。即系尤其是罗马嗰阵时讲到话系一个战阵光临，一定系带嚟战争噶啦。或者可能有啲 New Age 嗰啲人就话，即系佢哋当然啦，传说啦，呢十几廿年都系话，当火星最接近地球嘅时候咧，即系如果火星有外太空生物咧，就最容易去 attack 噶啦。 因为即系最近啊嘛，最悭油啦嘛。 系啦。咁冇事，好彩嗱，呢三万。 咦，佢哋都谂缩数噶，唔系即系佢都计最近先至飞埋去啦。 即系我哋谂佢咁谂啦。咁但系起码呢三万冇事，即系原来所讲嘅所有嘅可能会进行对地球有破坏性嘅嘢咧。都好似暂时嚟讲都冇乜事， 吓， 即系除咗伦敦大停电之外， 咁同呢个伦敦大停电有冇呢个离奇嘅呢个？ 呢个就要问佢哋 地方咧， 呢个要问佢哋啦，即系伦敦系啦。咁所以，但系有啲人咁讲啦，即系而家你知火星热咧，其实就唔系呢一两个月发生嘅嘢嚟嘅，即 系呢一两日发生嚟， 系，即系你谂下人类历史以嚟咧都。 都對火星有熱切嘅。咁、尤其是呢十年八年啦，即係尤其是嗰陣時NASA 早期拍嗰啲相片，咪有個所謂嘅人臉啦， 係啦，即係嗰個熱話係獅身人面像， 係啦， 根本完全係唔係獅身人面像， 係即係最初已唔係最初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睇嗰陣時候，你感覺上好似嘅， 即係而家佢哋即係喺上面都裝修過， 唔係咁後來佢再用清晰解像度再拍到出嚟就話 嗰個唔係獅身人面像，獅身人面像唔係咁噶嘛， 你俾人哋咁樣佢哋演繹先 幻想啊， 咁但係因為嗰個獅身人面像所謂啊，所謂獅身人面像嘅火星地理。你个位置附近咧，其实有几个嗰啲 金字塔 形 咁嘅嘢啦， 冇错啦。咁呢几个反而喺近代嗰啲解码高像度嘅太空船飞咗去，佢冇影翻嚟嘅，即系呢啲又系谜嚟嘅。咁 系金字塔嚟， 即系可能真系金字塔嚟嘅，即系个形咧，起码个外 系啊，即系个影， 冇错啦。 佢喺个嗰 个几个位系啦， 但就唔系方底啦，好似 佢应该系影唔清楚系 嗰啲金字塔系方底嘅嘛， 系冇错冇错， 底系。佢唔 系四边形噶嘛，但系佢就因为我哋影唔清楚， 影唔清楚， 但系见就见到似， 其实就估啦，都系 系啦，冇错，呢个系 belief 怀疑啦，相信系， 冇错冇错，呢啲都系科学家讲嘅 terms 嚟。咁变咗有啲人都觉得，即系甚至早期，即系啱啱上个月啦 ，BBC 又有啲报道又讲翻咧，其实好多科学家根本骨子里吓，佢哋都认为其实我哋地球上次好似我哋个讲法啦，就话地球人根本可能就嚟自火星 吓，移民过嚟嘅，系啦，其实阿当阿娃就。就是当年火星啱啱第一个落嚟， 未必嘅，可能系火星嗰啲科学家逃难，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都讲，可能根本原本嘅火星同地球可能一样嘅，有河流、有海洋、有南北极雪山等等，可能就系我哋去破坏晒成个火星，咁我哋咪坐船走咯，我哋嚟到地球，咁咪准备整烂第二个咯，咁之后咁啊开始有好多嘅，即系其实系一啲。重複緊嘅人類故事， 所以其實人類就係嗰啲即係周圍侵蝕嗰啲星球物資嘅外星人啦， 係啦，就係人類啦， 係啊。 咁同埋，我係想補講翻頭先阿金又問咗好多嘢，咁頭先係話佢話咧， 阿金其實之前同你做咗個節目噶啦， 係啊，係啊。唔系，因为阿金问，咁啊早前咪话火星有石头里面有生物嘅， 吓，即系真系石头包噶啦嗰啲。 系，咁但系我就话，其实成件事咧，如果真系叫我去讲咧，根本就系一个政治事件。 系啊， 即系谂下，其实嗰个石唔系火星嚟噶嘛，即系其实嗰个石唔系 话系火星嚟嘅，就系 话系火星嚟，咁就系纯粹系一班科学家喺南极嗰个地面雪上边执到呢嚿石嘅啫 ，OK， 咁佢哋就话 believe 呢嚿石咧系嚟自火星，相信，咁之后就再发现里边好似有啲微生物，咁就话俾你听，哦，原来真系可能火星有微生物，咁于是乎佢就可以叫美国国会拨款，想继续研究呢个火星， 拨款 系啦，冇错， 收水 系啦，所以呢啲其实火星嘅真相咧，我哋。仲系 永远唔会揾到噶啦， 唔好我哋 喺我哋呢一个有生之年，即系你喺头先你话你喺我嘅葬礼嗰度播啲 R&B， 喺呢个年代都唔会有。 我觉得未必嘅，我觉得你可能你死之前系会翻喺度嘅， 肯定唔会啦。 系 因为我计过自己，即系反一反白嘅 计， 我自一算我都应该系早死嘅。 系有啲咁嘅事，系唔系？但系都系言归正传啦。我哋讲翻呢个。 我想嗱，即系最想知，其实金字塔其实大家都听过， 冇错冇错冇错， 点样样啊？哇，仲系一个谜啦，就 冇错， 都起唔到啦，现代人都起唔到啦，系嘛？即系咁啊，嗰啲方位啊，咩派啊， 冇错冇错冇错， 啦吧吧。但系我最想知嘅唔系呢啲，我想知系纳斯卡线 （Nazca Line） 系。 Nazca Line 呢个系最想亲眼睇一睇嘅嘢嚟，即系我觉得即系临死之前咧，一定要用直升机。一个 top shot 睇一睇，即系呢个一定要睇一睇。 唔系你要讲纳斯卡拉，我都系要讲两句金字塔咧。你俾我讲两句啦， 讲两句。 唔系因为我时都觉得咧，现代人咧其实系低估咗金字塔嗰个伟大度，或者系低估咗佢嗰个能力啊。因为你谂下，其实金字塔你讲紧系差唔多嗱，有两派啦，一派就系地质学家，有一派就系考古学家。两派讲嗰个金字塔嘅年龄咧有少少唔同嘅，有一派就系讲紧佢4500年到，有一派你讲紧佢。8000至10000年度，但都起码讲紧系4500年前啦，或者系更多嘅日子啦吓。咁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当时你谂下埃及嗰个历史文化背景啦，即系佢起到个金字塔，讲紧系大嗰个 Giza 嗰个吉萨金字塔个三座。 之外，其实整个埃及系有百几座，但系而家计埋，如果计埋以前嘅埃及帝国，即系而家嘅苏丹吓，其实苏丹里边仲有好多金字塔咧，系冇人 未开发， 系冇人讲，因为 知道咗噶啦， 知道嘅，揾到几个， 即系里边都塌晒啦啲嘢都已经。 有可能因为当年打仗打得好紧要啦，咁净系讲紧吉萨最高嗰个咧，146米到嗰个咁高嘅金字塔咧，其实系由 146米有几多？都有冇 46米？ 400尺咁样。 唔系你俾我讲嗰个比例就系点咧？就系、是、由4500年之前呢、這个金字塔起好之后咧，嗰、那个高度咧系一路系人类地球上最高嘅建筑物， 即系同当年康乐大厦话系最高都系。一样啦、 啊，即系嗰阵时做咩地球最高啦、啊、直到几时先俾人类打破咧？系、去到、 就是、康乐大厦， 系就是、去到呢个公元1889年，即系讲紧系埃菲尔铁塔巴黎嗰个铁塔咧， 嗰、那个就啱啱过少少，哇，好大个 啊！即系你谂下，佢巴黎铁塔系过咗讲紧系话讲100年几啫，即系人类打破嗰4000几百年嘅金字塔嘅高度啊！ 吓，但系佢哋其实里边金字塔嗰啲即系。除咗有啲料味之外啦， 系， 仲有其实佢最最神秘嘅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嗰啲石咧系磨到咧每一嚿系 exactly 系 合含系冇罅嘅， 同埋佢嗰个入 即系4000几年前系咯，点样整到冇罅，同埋即系成嗰啲隧道咧， 系 两边系雕刻晒 嘅，唔系嘅，其实唔系嘅，隧道反而系滑嘅。 哦，滑 滑嘅平滑嘅，即系唔系普平滑嘅， 系、哦、平滑， 反而揾唔到咩雕刻嘅，其实里面。咁、所以嗰阵时，后来啲人咪估，根本可能法老王唔系佢去 order 去做咯，即系可能根本就系已经存在金字塔， 佢只不过瞓入去啫。 系啦，佢只不过系瞓入去啫、正如你叫人安排定身后事咁样， 安排 系咁啊，法老王就叫噶啦，我死咗之后摆粒金字塔咁样。咁但系后来而家啲人咧谂啊，如果万一呢一个根本就唔系一个即系。墓室嘅话咧，佢而家根本睇落最似嘅一个作用咧，可能系当年尼罗河或者系所谓嘅埃及嘅绿洲咧，系未消灭嘅时期啦。呢、这个成个金字塔系统可能是一个运水嘅系统都唔定，啲人咁估咯。即系尤其是 咁，亦都系曾经又话过，即系最近其实 Discovery Channel 都做紧翻呢样嘢啦。即系金字塔都系讲紧佢话，即系点解会有一个窿可以即系 插入去上面噶嘛？ 系、咯，直情系穿咗噶嘛？ 系冇错，望到个铁 由一个外墙直线有好幼噶系嘛？ 系冇错冇错， 系去到那个灵室里边 系。有几个添，即系有几个。 嗰啲就系话咩通道去天堂。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你用科学角度就似，真系会唔会系即系运水？ 咁如果咁嗰啲人话金字塔中间如果你攞罐啤酒或者攞樽酒喺度嚟，即系嗰个如果系铁盖嘅咧， 系 会有静电，呢个系咪啱嘅咧？ 我冇试过，但传闻就 系 咁讲啦。 传闻系话，即系你想摆一罐啤酒或者即系总之铁罐嘅嘢喺个金字塔最中心指落去嗰度咧，就系 有啲电 噶嘛。咁就怀疑嗰度咧就系一啲即系外星嘅飞碟 能量啊， 吓就加油嘅地方啦。 系冇错，有啲人话净系靓嗰个西嚟添咁样。咁但系冇人知，但甚至有人话可能金字塔中央头先你讲嗰个位咧、可能你摆任何一个肉类又好咩都好、可能就唔会腐化嘅咁样。 咁嗱，仲有一个佢哋嘅。即系 theory 咧，就话咧金字塔其实我哋见到嗰、那个而家嗰个金字塔个顶个塔顶咧个三角形咧，其实咧就系只不过成个金字塔嘅一小部分嚟嘅， 系， 其余嘅系喺地底噶嘛， 系， 咁即系你大家如果有笔或者系即系你而家想象到咧，就将一个。三角形嘅尖向天，一个三角形嘅尖向底，向地，就将佢搭埋咗之后咧。金字塔喺地球表面嗰个咧，就系、是、得上边嗰个三角仔嘅啫嘛， 即系个 David Star 个标志。 系啦，系啦，系啦。 咁呢个咧，唔系，但系如果你咁讲咧，其实最弊嘅就系咧，要真系有一个好大型嘅所谓嘅人造卫星嘅监测系统去望落去地底啦，同埋继续发掘啦。但系个问题，而家其实根本去到而家个位咧，根本啲人就唔好相信，即系金字塔仲有几多个谜去打开。咁于是乎就其实个考古工程咧，其实根本就停顿咗好多年噶啦。讲真，即系就算尤其是嗰阵时讲开上年吓嗰、那个 Professor 我真系觉得嗰个人真系我实在太唔中意佢啦， 实在太失望啦、 因为佢根本佢自己系唔相信科学实验嘅、即系佢连 DNA 佢都唔信，佢系迷信，我觉得佢。咁於是佢而家係控制整个埃及嘅考古发掘。咁你点会可能会揾到更加即係 啲 down 啲嘅迷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除非佢個思想開放啲，同埋佢容許其他國家嘅比較開明啲嘅考古學家同佢一齊去發掘嘅話咧，咁就會嚟得好啲 嚇。 因為佢就算而家發掘到所有嗰啲屍體又好，嗰啲新嘅木乃伊又好， 上次嗰輯嘢真係真係嘔血， 係啊！ 好，我哋廣告之後咧睇睇嗰度咧咩，即係有裏面有啲乜嘢啦，個窿裏面有啲咩？跟住再返返嚟呢再讲第啲嘢跟住再广告返嚟先至睇个窿嚟。跟住再返嚟再去广告先再返嚟睇。 最返尾 原来冇嘢。 係啦冇嘢。 一巴打你真係。大佬想原来冇。 不如咁你讲返嗰單嘢呢有少少阴谋论嘅。 又有 阴谋论。因为呢我 怀疑係佢偷咗。 咁佢偷咗啲咩我哋都当然唔知。 係相传係咪有把尺。 系冇错， 乜木尺系 有乜木尺？ 如果嗰啲木俾嗰啲考古学家去验咧，系会知道嗰个系即系几多年前做嘅。 冇 错， 用 即系里边， 冇错用碳十四去验嘛，都验唔到。但系当然而家冇人去做到呢样嘢啦，因为喺伦敦啊嗰边， 即系佢哋大英嗰边 喺大英博物馆嗰边噶啦吓。唔系，但我想讲翻嘅就系当日咧，如果有睇呢个吓呢个 National 嗰个乜乜啦吓，佢现场转穿咗个石之后，咪见到一个所谓佢话另外一道门封咗。咁但有啲有心人就去對做咗個對比啦、就係話當年講緊即係喺1994年嗰陣時另一隊天其實做過一次類似嘅嘢嘅啦，但佢冇轉穿佢，不過只係擺架機器去到門口嗰、那個門上面有兩個嘅所謂嘅少鐵嘅手柄位咁嘅嘢嘅。咁但今次呢當呢一上年呢講緊下嗰個最新嗰個所謂擺架車落去轉穿嗰度呢啲人一路見到架車行嘅時候呢將嗰兩幅相呢對比返嘅時候呢、就發現咗一個幾奇怪嘅現象就係、呢兩邊個牆嘅紋呢同埋嗰個手柄位呢係唔同咗㗎。咁直情有啲人就估啦究竟上年所謂現場直播嗰架車擺入去嗰陣時嗰、那個窿、 即係個坦克仔咁樣， 係啦係 坦克仔嘅，即係嗰啲碌 機械車咁樣， 機械車好似火星，即係掟咗架上火星，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就完全啲人懷疑會唔會根本唔係喺嗰個窿度咯，即係直情講緊可能 即係根本佢 mislead 咗你去第二個窿，根本就其實完全唔關事。 係啦， 呢個窿你求其轉都佢都唔會介意，那個就唔轉得。 係啦，即係而家估緊係 係咪因為嗰個人相信其實嗰啲古埃及嘅詛咒啊，即係你入去你會死啊， 我完全覺得唔係 全個 crew 死啊。 唔會，我反而覺得嗰個咧係認完全相信佢係唔想俾西方國家知道任何金字塔裏邊任何嘅嘢。 转头翻嚟可以听下 Nescaline 啊， 系啦， 纳斯卡先。 Perfect Wings. Calle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s a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special.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历至古代文明遗迹。 Papa G's Special。 嗱，呢一个古代文明遗迹咧，即系 Nazca Line 喺秘鲁呢一个高山上一个平原， 一个沙漠区啦， 沙漠区度，呢个真系一个文明咯、啊，古代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喺高空望落去，即系见到相啦，我就 系 就有啲蜘蛛啊，即系大家嗰啲啦，自己咧啊，我问过云海咧，就系话咧。啲蜘蛛啊、各样啊、猴子啊嗰啲图案咧，其实系一部分、一小部分嚟嘅啫。如果系游客去咧，就嗰、那个系一个钟头就睇晒啦。但其实如果要睇所有嘅纳斯卡线，其实系要睇一日噶。 我谂你一日都睇唔晒， 吓、啊、即多到咁， 多到咁，即系 飞机周围飞一日都睇唔 晒，系睇唔晒。因为其实而家讲紧咧，你谂下最令人觉得迷嘅地方就系、是、你谂下呢个咁大型啊、咁夸张、咁多个用碎石砌成嘅图，摆咗呢个沙漠咁多千年啦、啊、吓，连当地嘅印第安人。咁多即係讲緊起码呢二千年嘅记录先啦，呢二千年嘅近代记录啦、 嗯、 近代呢二千年嚟嘅印第安人佢自己都唔知道呢啲嘢， 因为佢冇飞机睇， 係冇错，但係以为即係佢哋有记录㗎嘛，佢都唔知，係直到今个即係上个世纪啦，即係1930年先至有架即商用嘅飞机係唔觉意飞离咗航线，係即系喺个上空行过， 冥冥中自有安排。 系啊，先觉得咦，点解个地下咁嘅？ 系咯， 先至去通知人，人哋都仲未信嘅当时。 啊、 之后先至好多嘅其他嘅嘅人员派，尤其是考古学家啦，就再去飞过上空睇，直情系觉得唔系啊嘛，即系 黐晒线， 黐晒线。你可以用黐晒线嚟形容成我哋你头先讲嗰啲所谓马骝啊、蜘蛛啊， 仲有好多。直线啦、 啊，直线啊，嗰啲讲紧系几十米、几十米长 直线，系 perfect 嘅直线嚟。 冇错，尤其是嗰啲直线咧，有啲系好似跑道型嘅，两边好似中间白色，两边即系中间白色，一两边黑色咁样嘅嘅线跑道啦。有啲就真系纯直线啦。讲紧呢啲线啊，几何图形啊、图案啊，有啲系鲸鱼图案啊，等等等等，系、重复又重复咁系 overlap 喺呢、這个呢、這个沙漠上边嘅，咁、 即系嗱，你咪由香港搭直升机去澳门咧，廿几分钟啦， 系 嘛？嗰度系睇一日都睇唔晒， 一日都睇唔 晒，范围系几大？ 冇错冇错，同埋你有时仲要系佢讲到，你可能飞到嗰个位置，你睇到嗰只系蜘蛛，但你再飞多次，你发觉原来蜘蛛隔篱仲有一只嘢，即系你系要不断去留意，唔系，即系你系个视觉上咧。是有少少嘅错觉， 即 系 你要少少斗鸡斗鸡又见到第啲嘢， 类似啦，即系 少唔斗鸡唔斗鸡又见到第啲嘢， 类似，即系佢根本就系每日根本你如果再飞咧，不断系有发现嘅，咁啊，但系问题就好得意就系，你如果喺翻个地面咧。 你乜 上面乜都睇唔到， 奇怪。 尤其是佢讲啲线咧，呢、這个如果你揾阿 Moon 去讲咧，佢就开心到跳起嘅，因为佢系行过啲线， 去到纳斯卡线嗰地方，佢直情趴喺地下拥抱佢哋啊！ 你讲中咗，佢真系咁 大字型瞓喺度抡啊！ 佢甚至咧形容到点就系嗰啲线咧，即系你唔系真系一个图案画上去嘅，佢、系真系啲碎石砌出嚟。但系咧，当地人尤其是而家啲考古咧，形容得几有趣嘅就话。佢哋覺得成個嘅區域咧，好似有少少磁場喺度影響緊嘅，即係話好 攝嗰啲石去變得直線。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好似有少少 嚟嘅，點可以？ 係啦，咁但係點解佢哋會咁講咧？就是、因為佢哋試過咧，即係有啲圖案嘅邊咧，可能佢攞起啲石碎石啦，咁攞起地，即係攞起手抌落地咁樣，咁散咗喺度啦。咁嗰一陣咧，佢哋話留意到有啲小型嘅龍捲風仔咧，好細個好細個啲， 就會捲翻佢埋去。 係啦，捲翻啲碎石埋嗰啲邊嘅。咁佢話原來呢啲嘢咧就長期係咁樣出現，咁佢哋所以啲考古學家就覺得，咦？即係原來， 但 係 如果你，但係都唔會變成蜘蛛噶嘛？ 係冇錯啦，冇錯啦。咁即係話當中係咪牽涉到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啦，或者外來文明嘅人又好咩人都好，將一啲嘅物體啦嚇做咗呢啲圖案，就一定唔係俾地面嘅人睇嘅，你一定要係坐一個好高空嘅物體、去飛過，你先睇到。咁而有啲當時嘅考古學家曾經懷疑過咧，就會唔會係當地啲秘魯嘅土著咧？即係講緊幾千年前， 佢哋係掘到啲頭出嚟啊嘛！ 唔係，我講埋嗰個先，唔係講埋先，就係飛過就懷疑咧，佢哋用緊熱氣球啊！ 去睇嗰啲 desk light 咁、啊，但係呢呢、這個已經講咗差唔多二十幾年、三十年嘅理論啦，即係因為想反對用外星人去做解釋嘅一啲考古學家咧，咁、啊、就都承認啦。呢幾十年嚟咧，佢哋都真係由始至終喺整個地區區域，包括南美洲嗰啲古文明嘅，即係印第安人二千年嚟嗰啲住嘅地域啦，都冇一啲所謂舊時嘅熱氣球嘅遺跡存在過。啊啊咁佢就话，其实如果咁嘅话咧，就真系唔系俾佢哋任何嘅人去、去。 呢、這个我都觉得即系冇乜可能系俾地球人睇，几千年前已经有啦。 系啊， 佢系蜘蛛咁，佢嗰时都要有呢啲咁嘅鲸鱼。 系啊，仲要数以百计啲头， 仲要系飞一日都睇唔晒呢啲，系好夸张嘅嘢。咁其实同当地其实发掘到一啲头骨。 系 有冇啲有冇牵连嘅咧？即系佢话啲头骨咧后边嗱，我哋普通而家人你见到人嘅头啊几圆喎，你 系 佢嗰啲头咧就唔系圆嘅，发掘出嚟嗰一大扎头骨咧 系 后边个脑嗰度咧系好似即系睇火星嗰个戏咧， 系 个咩 Mars Attack 嗰套戏咧， 即系后边 个脑特别大嘅， 冇错冇错冇错， 包咗个多啲嘅脑，所以个头后边系夹咗出嚟噶嘛， 系 个头骨系直情系长形 伸出嚟，即系好似一个法国面包插咗个头咁， 系啦，又系一大扎呢啲， 冇错 头骨，同埋咧有其中有一日即系有一个头骨咧，系只眼咧系。系好似 巨型 头咁大， 系啊， 但系好黐埋嘅，即系好似差唔多冇咗鼻骨咁样。 系冇错， 咁系两个大窿，同埋嗰个头系特别大嘅。 冇错冇错， 你见过呢个相？ 见过 睇过呢一个 documentary 系 讲嘅嘛？ 系冇错。 咁嗰个直情你一睇，哇！呢啲咪就系而家呢啲人成讲啲外星人嘅样 咧？嗰只外星人 个头咪咁嘅咯， 系 大头， 大眼， 大眼。但系佢揾到个真系个骨， 系冇错，成副喺度， 成副嘢摊喺度， 秘鲁沙漠嘅一个即系山窿里边揾到。 系啦系啦， 咁但系嗰个只系其中一副似外星人啦。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巨头嗰啲啦， 咁佢哋 已经有几百副。 诶，系会唔会系因为佢哋个民族咧一出世嗰时咧就揾啲布扎住佢哋个头， 之后咧 谷大个头骨，就等个脑咧可以发达多啲，等佢哋聪明啲。 系，但系呢个讲法我就真系唔系好接受。你谂下，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人作穿个头骨。或者系扎住佢嘅话，咁 啊真系好夸张嘅大，同埋特征系一定唔系地球人，你唔会觉得会有啲咁嘅，就算你系咩肤色嘅人都唔会有咁嘅头。 冇错冇错，即系佢讲到有一 个理论就话，凿穿一个块嘅头骨，等佢里边有个空气嘅透，之后就令到个脑同埋个骨一路生长。点解我会唔接受呢个嘅理论呢？就系、是、因为佢第一佢生出嚟嗰个面包型长头嗰、那个、那個那个骨咧系好 smooth 嘅，即系唔系好似 K 型咁嘅好 smooth 嘅。咁、第二就系、是、因为如果呢一种嘅敲穿一啲骨嘅脑骨嚟到去做一啲嘅所谓手术又好，或者系做一个 嗰阵时啲手术都几高明，可以敲穿你骨，即系你唔死， 系 要继续长大长大。 佢咁嘅理论呢种做法咧，因为喺西藏咧，其实呢讲紧呢几千年啦，一个咁讲啦， 仲有 啦，有啲嘅比较。我又唔想讲比较灵异，即系比较相信佢哋自己个头嘅， 比较奇怪， 系比较奇怪啲真人咧，其实佢哋都会做，因为佢哋系用凿穿个头骨系爱嚟开第三眼嘅， 吓 系即系就算近外仲有嘅，即系佢哋望一啲即系超自然嘅嘢。咁如果系咁，咁啲所有西藏嘅真人其实都会生个巨头啦，但系冇、啊。从来冇出现，咁净系南美洲呢啲掘到出嚟嘅巨头系咁样出现嘅啫。咁啲人咪会， 但系呢啲民族亦都系冇晒嘅，而家即系而家系冇晒啲人有啲头。 除咗喺边度咧？除咗喺埃及嘅帝王谷或者帝后谷嗰啲地底里边发掘嗰啲壁画咧，就有呢啲头嘅人物出现嘅。咁但系点解会埃及有呢啲人物嘅画，但系就冇呢啲人物嘅骨？但系秘鲁呢啲山区里边就有呢啲。人物嘅骨，但系就冇呢啲人物嘅画，呢、這个就几奇怪嘅。即系就算而家点解上次睇嗰个纪录片你都睇到啦，即系点解会虽然全部证据喺晒度啦，几百副喺晒， 即系 confirm 有系咁， 系 咁嘅事实 有晒嘅， 系啦。 咁但系仲有其中一句头先讲紧你似外星人嗰句，仲要系验唔到 DNA 添噶嘛？佢话抽完出嚟验唔到 DNA， 佢话都冇乜可能嘅，但系验唔到。 其实话佢当时佢可能啲怪胎啊嘛， 系啦，佢估啦吓，但系几百副，咁变咗考古学家其实唔敢再去即系继续 follow up 嘅，因为你如果 follow up 嘅话，即系话呢个地方原来有个咁嘅民族。是巨头的，同埋是历史上我哋冇记录的，同埋同我哋人类是唔同的。 其实我哋嘅历史是记录咗好少嘢。 其实是啊，我哋啲历史真係皮毛历史嚟嘅啫。即係我哋就算由即係玛雅讲到。 记录咗啲八万五啊嗰啲少少嘢，乜都冇记录啦。 以前嗰啲冇晒剩，完全系你唔会，即系唔知。 其实系唔知，即系包括，总之而家讲紧嘅所有远古文明啦，即系都已经系冇一个最统一或者最合情合理嘅历史记录嘅。 嗯， 即系就算埃及金字塔都好啦，而家讲紧佢哋解码嗰啲壁画咧，我就其实真系要同嗰啲即系死守派真系要讲讲。而家就算所有坊间嗰啲考古学家咧，讲嗰啲壁画又好， 即系你听住，即系云溪，你听住， 都系叫做 believe 嘅，即系话佢哋相信系咁解，相信系咁读，但系系咪真嘅咧？系讲紧即系佢哋考古学家相信 嘅，其实系唔知， 其实系唔知，即系话其实仲有好多空间嘅，即系包括呢啲带头嘅人，咁佢哋可能真系嚟自另一个地区。或者可能根本我哋未掘到最深，可能底层仲有好多呢啲民族都唔定，但系系我哋未掘到啫，即系呢个系一个我哋嘅愚昧咯。 to my iron lung. 佢哋系 Radiohead。 What is this thing? 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诺里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话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们要面对来自外太空的侵略时我们将不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About Bajay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历知古代文明遗迹。 剛才講到呢個 Nazca Line 就係呢個位於秘魯㗎啦咁有個有個 professor 呢就係佢一個女人嚟嘅。 係 佢呢就即係嘩終生係即係 devote 喺呢樣嘢上 面。冇錯 冇錯。用佢嘅一生嘅時間去研究呢樣嘢。其實佢到而家有啲咩理論呢有啲咩結論呢即係到佢已經咁老啦。佢話以前呢佢就企喺度可以周圍行㗎。 係 呀。而家就直情要單張凳係去到淨行都要坐啦。 係。同埋但係佢好重要嘅就係因為呢其實而家嘅 Nazca Line 都比現代文明都破壞得好緊要即係例如開公路啊又被人鏟泥鏟走啲嘢啊咁嗰啲呢即係激到你呢即係我都唔明人類嘅對即係佢人類都未考古完一啲嘢佢就會去破壞佢㗎呢個係我哋人類嘅特性嚟㗎。咁而家佢咪其實係 咁阻住㗎嘛。 係啊類似。 行㗎嘛。 即係例如你其實可以坐架吉普車入到去囉你開條路做乜鬼呢即係好奇怪。咁但係呢個我因為我唔好記得嗰個女考古學家嘅名啦，咁佢就其實畢生就係而家 係你首次唔記得， 我唔記得啦，真係唔記得， 真係唔記得， 真係唔記得，真係唔記得。咁佢就其實而家都係，因為佢好努力講得好啱啦，咁已經係不斷去同人講就係唔希望再俾人去破壞呢啲事。 咁但係佢有啲咩結論咧？即係佢 其實佢自己都冇一個特別嘅結論，不過咧佢反而係覺得呢一切嘅嘢咧，佢都認為即係佢當然佢冇講到係外星文明咁講啦，即係佢反而覺得話呢啲嘢一定唔會係比地上而家去睇咯，咁但系当然咧，你如果反转翻嚟听，咁咪即系都系觉得，即系始终系比外上，即系外来嘅一啲嘢去睇咯。咁但系呢啲嘢当然啦，即系佢可能唔想讲到咁白，即系你可能话去到外星人去睇， 可能佢系揾到证据，但系又觉得而家嘅地球人咧未可以接受呢啲事实，咁咧就唔好讲住啦。 或者系 或者政府迫害， 咁啊秘鲁应该唔会嘅，秘鲁好啲嘅。 咁嗱，其实除咗呢个 Nazca Line 之后，佢周围附近有条村，咁啊亦都有啲即系陶器咧，就系秘鲁嘅古代嘅一啲文明遗迹。 其实好得意嘅。嗰個係一個亦都係另一個考古學家啦喺嗰個村嘅周圍嘅範圍呢不斷去睇地下掘到一嚿嚿嗰啲陶器呢就係、是、一個恐龙形状嘅陶器但係唔同型类型嘅恐龙嚟嘅包括暴龙啊包括食草龙啊 係唔係呢啲恐龙呢即係个图系唔系讲呢啲可能当年即係恐龙就冇可能同人类。 冇错冇错因为佢系啲 全共存过啊。 冇错同埋嗰啲恐龙系有啲图即係有啲陶器嘅恐龙呢系同人即係有个人企喺上面咁样嘅即係好似系。 即係人已经统治咗驯服咗一啲恐龙 系啦 当交通工具。 好似骑嘅好似恐龙帝国咁样嘅。但就冇可能咁样我哋历史上即係恐龙滅咗之后好耐人。 咁会唔会系秘鲁以前嗰啲呢一啲古代做陶器嘅呢啲人喺当时已经有考古学家佢已经掘咗地下发现有恐龙化石。所以 就知道 啲知道咗有恐龙而挖呢啲嘢呢 应该就唔系。因为点解呢我哋而家所有发掘嘅出嚟嘅恐龙遗迹啦即系恐龙啲骨啊我哋而家推断恐龙系点样啊点样生活等等啦都系我哋呢一百年嘅事啫。即系包括我哋发现石油啦发明所有嘅嘢啦发明最先进嘅嘢啦全部都 系。灯胆啊电脑啊 电线 啊电话啊各样啊通讯嘅嘢啊。 甚至我哋考古即系现代。 甚至系卫星啊哇都其实都几劲嘅呢一百年都。 冇错。 我哋以前仲系航海，系嘛？仲系搵啲大炮砰， 系啦， 即系仲系嗰啲帆船， 冇错冇错，仲系热气球。但系我哋呢一百年咧就黐咗线嘅，即系就算我哋考古学嚟讲咧， 亦都世界大战打咗两 次啦，系啦，即系我哋就算我搵 DNA 都系呢一百年后期先发现嘅嘢，即系其实咁呢一百年其实系癫咗嘅人类原则上，即系。无论由考古学到 科学，呢个科学 系太快，即系就算系考古发现都系，咁变咗而家讲紧嘅，所以旧时嘅印第安人佢冇可能有个考古嘅恐龙。 骨嘅一个记录啦。 咁、嗯、其实我哋而家地球上每一个人咧，都系即系系最幸运嘅一群嚟嘅，即系我哋亲眼见证咗电脑。吓、啊，即系 internet 啊，各样 嘅。你可以话最幸运咯，你可以话最唔幸运咯，即系我哋系最疯狂嘅年代，啊、最多战乱嘅年代、啊，最恐怖嘅武器年代。 咁你都俾你睇到，亦都亲眼喺个电视嗰度睇到伊拉克打仗， 喂， 安坐家中意睇剧咁样， 系啊， 黐线。 唔系，所以你话系一个，你可以话 系上下 ，bang bling bang， 直情系现场直播伊拉克大战，然后咧哇炸紧嗰啲，直情系汗嘅汗啊， 冇错。喂，所以你话系好 黐线嘅，定系 同唔好，真系睇你点睇咯。生活喺呢一代， 我觉得好嘅，系嘛？即系其实文明系，即系我哋同埋我哋而家睇得最多啊嘛。 唉，我有保留， 即系啲科学发展得最劲， 但系我哋又破坏得最劲啦。呢个应该从头再讲啦，因为应该会讲啲破坏嘅嘢啦 吓。而家云香港从头再讲，大家唔会再信，再讲， 我会 你唔好再用呢一个。Tag and Q 啦， 我会 阵间就下年， 我会讲嘅，我会讲嘅。唔系，所以而家就算讲紧呢啲，已经即系只系发现咗70年嘅 Last Guy 啦，已经破坏咗咁多。我就觉得我想尽快去飞过去要睇睇咯。但系虽然而家仲吓仲未有一个时间，又冇咁嘅钱， 飞去要几耐咧？其实 唔系因为太烦啦，因为要去到美国转机，再去到New Mexico， Mexico City， 之后再转到去秘鲁咁样。咁你再 你去到秘鲁系咪除咗可以睇到 Nazca Line 之外，仲睇到头先嗰啲陶器？即系 陶器，你去到个小镇睇到 有博物馆嘅已经。 有小型博物馆啊。 咁其实点解佢会即系可以画到骑住恐龙咧？ 唔系佢包括有陶器，同埋有啲系画喺屏上面咁样啦。但系嗰啲系数以千计呢啲咁嘅图。 系咯。 咁所以呢个又系当地人唔明嘅嘢咯。咁当然有人怀疑啦，即系如果我哋人类从恐龙其实冇共同生存过嘅，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咁当然如果用一个古怪嘅学说嚟讲，佢哋就会认为会唔会根本曾经啲印第安人系经过另一个空间、其实就去到同一个恐龙时代生存过， 之后就翻翻嚟。即系佢哋嘅聪明程度就好似玛雅民族咁样，即系火唔消失咗，净系冇骸骨，冇留低过任何嘢，即系留低一半碗饭喺台咁嗰啲，即系食下撇咗咁嗰啲， 或者系一个好似三百达三个州咁嘅情况、可能去到一个空间， 但其实都几难，即系以一个成个民族一齐去消失咯。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而家香港其实喺呢个地球上系只不过喺个地图上一点嚟嘅啫，咁你话要令香港所有嘅600-700万人喺一夜之间消失，已经系冇可能啦、即系你咁成个民族，成个系嘛， 成个当年嘅土著啦，吓、变咗呢个都系一个点解到而家都有人考古学家，又是考古学家啦。佢唔系好想掂嘅啲 case 咯，即系讲紧恐龙嗰啲陶器都系、不过有个问题嘅，因为佢当中嘅陶器咧，因为我唔知道佢当中嘅陶器而家有几多系曾经烧过，或者有啲冇烧过嘅。咁呢啲档案上我又唔系好清楚。咁我如果去到话，我会吓、希望攞翻个。咁因为咧，如果烧过嘅陶器咧就好好啦，因为佢可以追翻究竟有几多年历史啊嘛。 你去到你唔使掹嚿石俾我噶啦 ，Nazca Line 嗰啲 系嘛，要呢个啫系嘛， 保存佢哋嘅地线。你都唔好掹， 我唔会掹噶，我唔会掹，我会问佢攞啲陶器嘅啫俾我。呢个会好啲嘅，我觉得吓。咁、所以如果系真系讲紧烧过陶器，因为佢哋可以用热释光嘅科学去验啦、就会验到可能系讲紧几千年或者几百年，咁就到时会知。咁但系而家就唔知道嗰啲陶器边啲烧过，边啲未烧过。咁佢哋估嘅起码都几百年嘅历史咯，嗰啲陶器。 但就肯定当年就一定唔会有啲考古学家噶啦。 有冇可能去到考古学家见到个恐龙 骨？几千年前嗰啲恐龙， 冇错啊！即系呢个系佢哋嘅意识层面上系未接触到噶。咁变咗佢哋点可能会有个咁嘅恐龙嘅概念咧？ 咁有时嗰啲中国啲农民都发现到恐龙嗰啲化石嗰啲蛋啦、 咁系就系近代嘅事咯，又唔系以前嘅事。就算系我哋以前中国古代，我哋所谓掘到个龙骨，即系所谓嘅恐龙骨啦吓，佢哋都挖出嚟都系以为我哋而家中国嗰啲龙啫嘛，都唔系嗰啲恐龙嘅样噶嘛。即系佢哋幻想出嚟都系嗰啲龙嘅样，咁点解南美洲嗰啲人点会咁谂咧？咁呢个系 即系而家系根本唔可以去考究嘅嘢咯，即系只系继续去发掘，继续去攞，继续去攞，继续去攞。 吓，但系即系而家仍然都每一日都真系仲出土紧，即系 每一日都 可能会发生， 冇可能会发生嘅，但系每一日都掘紧，每一日都出土。仲要其实你讲紧，如果一个秘鲁沙漠可以有 Nazca Line，有呢啲陶器，仲要有啲大人大嘅人头骨。 咁呢啲全部都系事实， 事实 唔系即系 唔系传说啊，即系揾到嘅，全部拍晒，拍晒档案，拍晒相，拍晒 video。咁你谂下，一个沙漠有咁三样嘢，咁已经解释唔到。其实我相信嗰个沙漠底应该仲有嘢咯，因为佢发掘嘅概况系好少嘅啫，即系个范围系好细嘅啫。咁变咗，如果系继续掘落去咧，或者系佢成个秘鲁其他嘅山区继续掘落去嘅话，其实应该仲有嘢会发现到咯。即系我希望。考古学家唔好停，继续揾。 嗱，而家讲紧呢啲全部都系几千年嘅，但系即系美国咧，其实咧就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原来系阿哥去发现系嘛， 系冇错， 阿哥撑只船去发现，话我发现咗美国， 系 先至系美国嘅啫嘛，系嘛。但系原来咧，美国都有啲真系几千年嘅古代嘢，系嘛， 甚至几万年嘅古代嘢。 吓，咁就真系呢个，即系从来我真系听都未听过，系 就要听 吓。即系我都觉得美国得几百年历史嘅啫嘛。 系 吓，好呢个就先头讲。